酒樽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。如今踏上这归乡的路，走进了阳光，迎来了春。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，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，住在你毡房如此温暖，尝到你的奶酒如此甘醇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。如今迈进着回家的门，忍不住热泪激荡着心。想把你亲近，我曾默默为你祈祷，我曾深深为你牵魂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诉说思念的情。如今依偎在草原的怀抱，